也是一个历史文物了。 是的嘞， 啊，是的嘞， 而且它有60匹马。他的妻子 更得来了， 对，他的妻子 更得来了、 嗯，妻子还开了一个马术学校， 来 呀来， 对，所以他在基本上 这俩， 基本上算是小镇上， 对不对？ 小镇上很富有的一个人，你知道吗？ 那人也说的是蒙古语， 是是 是, 是, 对, 是, 是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聊天说，你有没有想就是离开过这个地方，去到外面看一看？然后他就很自豪的说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想来我们这个小镇上买房子，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送钱给我们花，我赚钱都赚到手软，我干嘛要出去？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来对了， 对，真的是这样的。你就会觉得，你看他本身是一个、按理说是一个富翁级别的， 我觉得他很乐观， 对，但是给我们驾着马车。就那样在跟我们聊着天儿、 对对，他还身体力行做些事情啊。 对对，他就会觉得这种生活对他来讲真的很轻松， 对， 他也很知足， 生活、 所以你就会觉得在那一个白雪皑飘着雪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是一个富翁， 很应景， 对对，然后就跟你在聊天啊什么，这样就很好、所以这样的地方呢，就即便你不爱滑雪，你可要去体验一下就当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去体验一下。这是基茨比厄尔是吗？ 对，基茨比厄尔、 好脑子哈， 记住这个绕口的名字， 基茨比厄尔。其实当地的很多的人啊，其实跟当地人交流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哈、 是的， 如果语言没有什么障碍，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哈， 没有， 聊聊就完了，就 对对，简简单单的， 对， 而且还有 气的， 对，给我气的那么有钱， 就是啊，气的。是给我气的呀！ 对对对，怎么跟你形容呢？ 对对对，开玩笑了， 开玩笑。 而且他们就是奥地利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滑雪的氛围。我跟你讲一个特有意思、特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地方叫阿尔贝格地区。 阿尔贝格， 但这只是一个区域的名字，但这个区域有5个小村子。村与村之间的一个交通的这种联络，就像我们平常坐公交车或者地铁一样，他们是用缆车。 用缆车， 对，这是 缆车， 对，最正常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没有地面交通 吗？海拔很高吗？ 因为它下雪了嘛，有些地面交通就不方便了。然后村子和村子之间的距离呢也不算太远。然后整个村这5个村子呢都有可以滑雪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滑雪的小王国。你一到呢，它会有一张特别大的地图，告诉你密密麻麻哪可以乘缆车，哪地方可以怎么滑雪。所以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你可以滑各种的雪道，甚至村子与村子之间的交通，你可以完全滑雪过去。 有这样的，上次就说他们在瑞士就有这样的地方， 对、 小村子之间他们就滑雪过去了。 对 对，一竿子知道了别的村庄。对， 当时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就说，只要我可以开车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滑雪，就是邻居之间串门可以就滑雪就过去了，这样的。就我觉得 把你家大门打开，我要冲进去。 就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这么想，奥地利冬天很适合滑雪的朋友去玩。 对， 太 适 合了，顶级的，顶级的，瑞士也挺好哈，这儿也挺好。 但是不会滑雪的朋友在奥地利，你可以逛啊，也不会觉得无聊， 可以逛，而且那雪景真的很美。 对， 贝格地区，我们当天到的时候也是飘着鹅毛大雪， 还下雪呢、 然后呢，我们在外面走了大概有10分钟、然后我就发现我戴着个帽子上全都是雪，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 雪人、 然后呢，我说雪下的很大，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说，你这不是雪下的很大，你是扎雪堆里刚被拔出来了，说就雪特别特别大、就特别特别大。然后我们就在路上走的过程，因为是有几个中国人嘛，还是比较显眼的、路上随时跟我们就是擦肩过的全都是穿着雪具的人，甚至有很多你看可能60、70岁的老人就滑着雪从我们身边过去了、除了我们其他人都踩着雪板，就是这样子。 人家那边就是跟走路一样， 对，就跟走路一样、然后呢一会儿呢就是在我们旁边停下来一辆车，然后车里面下来一个大概40-50岁的这样的一个男的、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哈，然后就下来上来聊两句，跟带我们那个奥地利女孩聊两句，才知道他是阿尔贝格当地一个就是市的一个市长。 哎呦 ， 就是对，然后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嘛，来玩，然后下来就跟我们打个招呼，跟我们聊聊天，然后介绍了一下他们的，然后就走了，就根本完全没有人安排，你知道吗？就是碰到我们了就下来了，这样子， 棒棒的， 好亲切呀。 对，而且他就是你会从他的聊天当中感觉到他对他们这个滑雪的这样的运动真的很自豪， 骄傲， 我骄傲， 包括我们见的一个滑雪的一个冠军啊，他是这样讲，我们就问他说，既然这么想让中国人都热爱滑雪，那如果我们来了，像作为您这种冠军级别的，可以教我们滑雪吗？然后他说的话其实很实在，他说我教不了你们，就意思我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是我教不了 你们，太低我教不了。 对，你这怎么教啊？ 对，就是因为他不会教这样的，因为他都是那种速降级别的。 对对对对对 但虽然话很实在，但是你就听着说，哎，